会馆一台，多痛快眼睛张开，迫不及待，爱是轮胎压过来，因为你人气满载，为我存在，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，轻轻一甩瓶盖，把开浓度一百，你的爱爱像竞赛淘汰赛接力赛，大独白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，快快快快秀出爱的告白，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，难道你真情八百继续发呆，心动要慢了半拍，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行时光穿过 Vino Vino 最炫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经过。